不舍被放口袋里，等一曲响起，又将真情换得耗尽。想带走自己，想粉碎孤寂，却搞乱自己，却打破爱情。Oh, oh, oh, oh, 太多的烦心，把理想归如影随形。Oh, oh, oh, oh, 最初的境遇，最终会不会是囚禁？却不曾规矩，却沉默人群，多矛盾。同样一个怀抱，水火都沸腾，快乐凝望不快乐，和谐共生。同样一个脑袋，对立的灵魂，勇敢挑衅。就能抵挡耳语来袭，但是在亲密，人隔着心就有距离。想两全其美，就不得安宁，习惯不强求，又挑战宿命，多矛盾。同样一个怀抱，水火都沸腾，快乐凝望不快乐，妥协共生。同样一个脑袋，对立的灵魂，勇敢挑衅不勇敢。相信有张真宽的好景，想带走自己，想粉碎孤寂。 己，却打破爱情。Oh, oh, no, 太多的烦心，压力像鬼心。Oh, oh, 最初的幸运，最终会不会是囚禁？心里像特立独行，却不曾规矩，却沉默人群，多麻烦。同样一个怀抱，挥霍都沸腾，快乐凝望不快乐，何时梦想？同样一个挑战。